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1集。秋爸爸有些意外，看着他没说话。边南凑到床边低着头 说，你骂我吧，要不打我也行。我 好 啊， 打完了呀。我这个身体啊，打人也就这点程度了。 叔， 哎，秋意这孩子从小就有主见，他要做什么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谁也别想替他拿主意。他要替你，应该有他的想法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等他出来了，你俩自己解决。哎，你可以让他揍你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孩子，去，帮把药拿过来啊。 好。边南在秋姨家泡了一下午，陪着秋燕玩，带他出去买吃的，顺便还买了瓶502。看着秋燕在自己身边蹦来蹦去的样子，边南觉得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日子里。他带着秋燕出来，偷偷给她买哥哥不让她吃的零食，但每次买完都会被秋燕一兴奋不小心给出卖。边南想到这儿，站超市货架前对着一排牛肉干乐了好一阵。俩人在超市买了零食和菜，结账的时候秋燕又盯着积分，然后很积极地换了优酸乳。边南对他这份执着相当佩服，这玩意儿居然这么久都没吃腻。走出超市的时候，他的手习惯性地伸进兜里拿出了手机，想给秋意打个电话告诉他菜已经买好了，紧接着就回过神来了。秋意联系不上，他盯着手机上秋大宝三个字看了很长时间。 老爸说两三个月，还有两三个月。 边南突然有种没着没落的感觉，那个温暖的小院子里的家少了谁都感觉不圆满。边南把手机放回兜里，弯腰一把搂过秋燕，狠狠地揉了两把。 走，回家。 下午5点没到，边南正坐在院子里用手机翻着菜谱，琢磨着该做点什么吃的时候，申涛推门进了院子。 出院了 啊。 边南站起来，看到申涛身后还跟着俩航运的人，手里都拿着袋子，看样子是吃的。局面有些尴尬，平时见了面就要红眼的人，现在估计是知道边南为了秋意被打进了医院。那俩航运的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申涛走到边南身边，看了看他的手。 我买的都是熟食，我们都不会做饭，你这手也做不了吧，吃现成的得了。 你们吃吧，我一会儿得回家吃，我早上才出的院。律师明天能见到秋意，有什么情况会告诉我吧。 好。 申涛点点头，从包里掏出个手机递给了他。边南接过手机，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自己给秋意的那个手机。申涛看了看他， 你拿着吧。 边南把手机放进了自己包里，有些尴尬的又拿了出来，把手机在手上转了几下又放进了包里。他一直没抬头，不想让申涛看到自己脸上的内疚。再怎么说自己是要去帮秋意，也不能缓解秋意最终还是因为替他 才会在拘留所里待那么长时间。边南犹豫了一会儿， 那个，你拿着也行啊，给我干嘛？ 那给我。 我靠，不给。 这不得了。 申涛笑了笑，转身走到水池边洗了洗手。边南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才进了屋，跟邱爸爸说了得回家吃饭，明天再过来之后，他又搂着邱燕陪他聊了几分钟，又保证了明天一定过来，这才离开了邱毅家。一出胡同口，他就拿出了邱毅的手机，按了两下，发现居然没电关机了。边南很郁闷，一路上手机都拿在手上，翻过来调过去的转着，一直到要拿钥匙开门，他才把手机放回了包里。家里只有老爸和阿姨两个人，保姆已经做好了晚饭。医生让边南这几天吃清淡些，阿姨交代了保姆，没做老爸在家必吃的红烧肉。老爸估计是以为他不会回家吃饭，看到他回来挺高兴。阿姨拉着他看了半天， 看着是没什么事儿了，这阵儿啊还是要注意休息，别让我和你爸担心。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以后要懂点事儿。这次连心雨都跟着受罪了。 我知道了。 闷着头吃完饭，边南回了楼上自己的房间，把秋雨的手机电池抠出来用万能充插上了。边南坐在椅子上盯着跳动的小灯，20分钟之后他拿过电池装上，开了机。秋毅用了这个手机之后，基本什么也没动，都保持着原样。未接来电里有些边南不认识的号码，打的最多的号码是曼姐，秋毅打工的那个饭店的老板。把这些都看了一遍之后，就没什么可看了。想了想，他又打开了手机相册。看到第一张照片的时候，边南笑了起来。照片上是秋毅坐在葡萄架下，嘴里叼着烟，脸上带着一丝笑容。这应该是秋燕拍的。每次秋燕发现秋毅抽烟，都会一脸严肃地教育他。这估计是拍了做证据的。边南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照片，手机又没电了，他只得关了机，用万能充继续充电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了今天买的502和碎了的小泥人。 来吧。 边南把身上的 T 恤脱掉，光着膀子坐到了桌子前。他长这么大，做过的最细致的活大概就是小学的时候牢记课上教的缝扣子了。把小泥人粘好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巨大的挑战。大块的还好判断，那些小块的只能按颜色去拼。但因为碎片并不齐，边南拿着一块小的转了半天都不知道归属地是哪儿。没到半小时，他脑门上就冒汗了，他决定先不管别的，把大的粘好再说。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他小心地把502挤到泥人断口的地方，用了好几分钟才把断开的腿和身体对齐了。用手又按着等了一会儿，他试着轻轻掰了一下，粘牢了。边南顿时有种莫大的满足感，他把台灯打开，趴到了桌上，开始认真地继续粘下一块。受了伤的右手缠着绷带，活动很不方便，只能做劲儿不大的捏握，别的动作只能靠左手。所以边南光把腿和身体粘上，再粘到底座上，就费了半天劲。大块的还没粘完，他就已经困得不行了。抬眼看了看钟， 居然用了快一个小时。 这进度也太慢了。 边南嘀咕着，拿起了小泥人的脑袋，比来比去，发现还少了脖子和胸口那节儿。于是，又在桌上找了找，都是碎的比较小的碎片。他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把小块的先往上粘。手不灵活，这台灯感觉也不够亮，鼻子都快跟小泥人顶上了，也经常看不清对没对齐。边南啧了一声，这灯以前也没觉得不够亮，大概是统共没用过几次，回家了不看书不看报的一般不开，太费眼，他眼泪都瞪得哗哗的了。边南又打了个哈欠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困的。早上门被轻轻敲响的时候，边南还在梦里，正梦到自己因为打架斗殴被抓进了警察局，低着头在地上蹲了好几天，脖子和肩膀都酸得厉害，还不敢动。据说要是他不老实，同犯秋意就要被枪毙。敲门声响了好一阵，他才慢慢从这个梦里清醒过来，动了动脖子，发现真是酸得他想呲牙，肩膀的酸痛都从后背蔓延到腰上了。 谁？ 我。 哦，等等。 边南站了起来，拉了拉裤子，弓着背正要过去开门，突然觉得手上挺沉，还有点拖拖拉拉的累赘感。往手上看了一眼，他愣了愣，手上有个东西。他习惯性的想揉揉眼睛，一抬右手，发现那东西跟着一块举了上来。他一下没收住，手上的东西在鼻梁上砸了一下。他看清之后，忍不住骂了一句： 我靠！ 只沾了一半的小泥人，居然牢牢地粘在了他右手中指和拇指之间。边南瞪着自己呈兰花指状捏着小泥人的手，半天才回过神，试了试想把泥人从手指头上扯下来，呲牙咧嘴折腾了半天也没成功。考虑到边星宇还站在门外，边南只得先拿着半个小泥人把衣服套上，过去打开了房间门。边星宇正转身要回自己房间，听到开门声回过了头。边南发现他眼圈有点发红，人也不太有精神的样子。 有事？ 你有秋意的消息吗？ 没有，看守所里只能见律师，别的人都不能见。 哦，那天你跟他一块受的伤，看到他伤成什么样子了吗？ 我当时顾不上细看，后来顺道说是没什么大问题，你没问问他吗？ 问了，他也是这么说的，我再问他就没说了。行了，没事了。 边星宇笑笑，转身往楼下走过去。边南关上门，边星宇这一问让他的心情顿时又有些不明媚了，手上沾着的小泥人也变得沉甸甸的。站了好一会儿之后，他才坐回桌前，找了把小刀，把泥人沾着手指的那一部分切开了。看着桌上的半成品和手指上的502，他叹了口气。上网查了查该怎么把这玩意弄干净，发现挺多人被沾了手指头的。他对着电脑乐了半天。今天他不用去学校，老爸和老蒋已经联系过了，但他在家里待不住。还有几天就开学了，他还是打算去学校待着。把自己和秋意的手机都放进包里，犹豫了一下，他又把没粘好的小泥人用袋子包好， 也放了进去。边南背着包正要下楼，边浩顺着楼梯走了上来，把他堵在了走廊里。边南看着他没说话，边浩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看了很长时间，才问了一句：“ 要出去？”“ 嗯。”“ 让你那些狗屁朋友离心雨远点。”“ 松手。”“ 我在跟你说话。”“ 这话你跟我说不着，跟边心雨说去。” 边浩拧着眉，手上一紧，正要说话，边心雨打着电话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“ 我十点才能到啊，我刚起床呢。” 边浩一听他声音，马上松开了边南的胳膊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往楼上走了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